好，歡迎嚟到我 Touch Channel。今個禮拜咧係遲一個星期嘅香港動漫展2016嘅後事 客。冇錯啊，係香港動漫展啊。 喂，唔遲啊，啱啱嚟。 你先話遲咗一個星期，唔知道你 Otta Channel 先，但係相對 Format Channel 嚟講，算準時啦。 Okay, 你唔好用呢個例子啊，大佬。喂，你抽咁唔全，唔在場嘅，想冇意思啊。 喂。禮拜二先完 event， 禮拜日嚟，咪禮拜六嚟講我算。 正常講應該都話係講AV 展噶嘛，都係 聽同埋有個問題， 自己有試喇叭噶嘛。 可能即係幾乎打風，幾乎搞唔成啊嘛。 唔係幾乎，係真係打風。 真係打風。 即係要多謝李嘉誠 咯。部分搞唔成。 係啦，係有一日係冇咗夜晚咯。 嚇！ 冇朝頭早咯，因為佢啱好打半日風啊嘛。 係啊，係啊。 打風呢個單先講啦，咁啊大家即係講下。 啊， 千里望。 啊！終於出見聽到啦，哦，小姐啦， 啊，咁我記得啦，但主要我哋三個同埋頭先搭咗嘅 RV 啦，嗱，今次係咁佢出咗聲就係咁啦，嗱，今次動漫展去咗幾日你哋？ 一日咁大把，星期日 係五六日一， 本來諗住星期六去嘅，但係即係啱啱星期五有個演唱會。太盡興，累低咗。 請講埋， 起唔到身。 請講埋，個咩演唱會？ 關事個演唱會完全唔關同，即係你可以話關動漫事，亦都可以話唔關動漫事嘅。 邊個啊？ Man with a Mission。 哦，唱孤兒 OP 嘅。咩地平？基督地平線。 係。 哦。 啲孤兒。 嗰、那個。 變態超人。 呢個。off topic 再講啦。 呢個陣間有機會再講，有機會漏又冇有多餘時間冇嘢講嗰時候，我會啱你講嘅。 啊。 係。 講咗佢最多嘅，佢咁係把鬼啊你！ 咁我哋影相，幫人影下相，咁啊自己影下。 唔係咩？要盡下義務咯，即係男性嘅義務咯，呢個係。 我以為你去一日咁大把，我以為點解去兩日啫嘛？去四日。 咩玩咩啦？八食八住啦。 上年去五日嘅 OK， 今年去四日咋？ 哇！ 辛苦曬，辛苦曬。 哇！你咪做呢行，你正，我見你正職好似同呢個冇乜關係喎，去咁多日。 唔係，始終要影相交貨咁之類嗰啲，要揾嘢死下嘅。因為我始終，同上年比，今年就。即係 CP 唔講住啦，講講翻 Ho Win 嗰邊先啦。 正嗰邊先啦。 係啦 ，Ho Win 嗰邊真係上年太多更新啦，但係今年咧又我覺得又唔係話太多突出咧，所以就唔係好捉到個重點咯。 咁啊，其實點樣講咧？如果我唔計啲 event， 即係請嘅來賓，其實我覺得同之前個分別唔係太大嘅。 係啊， 即係你都係咁佈置嘅啦，即係你跟到模型又跟到模型玩，跟住中間有一扎即係本地遊戲，跟住再 PlayStation 係咯。 PlayStation、Xbox 越做越大， 系啊 ，PlayStation 做得更加大。 唔係，根本上我都係 PlayStation 大過 Xbox 好多。 啊，係， 好似好一角一個仔，真係唔夠存在咯。其實 Xbox 好似上年定前年先開始加入嘅， 係啊， 其實前起步好多嘅。 因為其實即係依幾年嘅所謂動漫電玩節，其實代替咗佢本身自己搞過 AGS 嘅嘛。 TGS 啊 ，AGS 係。 不過佢而其講咗香港有動漫展，其實。一直以來都是主要遊戲機兩家遊戲機撐的咁多年，因為以前就 Sony 就自己有個亞洲遊戲展，但係費做唔住。 唔係你之前漫畫你仲撐得住，因為靠漫畫，但係已經近呢年好似都啲 漫畫難撐。唔係應該咁講，就早幾年咧，日本遊戲最旺嗰年代咧 ，Sony 自己搞遊戲展咧都仲得，但係咁樣問題就係、是、來咗 Sony 一間，你搞幾多 少？咁 Sony 佢拉唔到其他人一齊嚟玩。你調翻轉呢邊又即係好似爭緊啲嘢咁，兩個合埋一齊咪啱。 當年其實以前都有擺，但係佢就變咗一前擺兩次，咁樣而家取消咗冬天嘅，將所有火力集中喺夏天。 係啊，你咁樣 係啊，因為同埋而家多咗其實好多叫手遊商啦，好似 Mad Head 啊嗰啲咧， 係啊， 你多翻呢啲咧，始終你填翻啲攤檔就係咁咯。 係啊，咁 好事嘅， 係咯。 咁你諗下，今年 Google Pay 本來上年可能二三百尺個檔，今年 Google Pay 個檔好大， 我唔知點解咁大 Google Pay 真係。 不過今年其實我覺得佢個場好似大咗少少啦， 唔係係逼劫咗，我講我就覺得 大咗逼咗， 係啲嘢填滿咗。 以前場地空檔位都唔算嘅，我覺得感覺上就以前咧，佢喺最近點樣整嗰面嗰位咧，以前佢好大空地攞嚟俾唔知佢做乜嘅嘛 ，cosplay 或者休息場嚟 嘅 嘛， 攞嚟俾木棉花同埋 Hot Toys 排隊嘅。 今年都係啦， 咁細但係好細咗少少大把啦。 係啊。哦，感覺上好似係越嚟越逼，好似即係冇得俾 cosplay 影相咯。其實我 feel 唔逼我唔覺逼。 cosplay 拎翻上去上面 cosplay paradise 唔喺呢度嘅。 逼我唔覺逼，因為其實佢連咗咁多人 變咗拆散咗咯，成件事其實。 因為其實有個問題 cosplay 你喺場裏面周圍走咧，一影相咧就有一班人集合。 啊，當然啦， 就阻住個人流噶啦。 製造阻塞 一定要做，我覺得。 唔係，咪同 Pokemon Go 一嘟樣啦，冇嘢噶。 點同咧？ 又多咗加。 有，突然間哇，有得捉啊喂，影啦喂，相機捕捉唔該。跟住食小豆油佬啊！ 野生， 我喺嗰度捉到怪力噶，雖然怪力都唔係咩怪嘢。 唔係，我覺得相對你比捉 Pokemon， 我諗大家更加關心捉嗰啲 Game Girl 啊。 Game Girl 就 唔係，我意思係話翻 cosplay， 如果隨街見到啊，同你捉 Pokemon 一 Q 樣，就係塞咗條路。 我意思係 Sony 最係刀天嘅 game。 索尼都冇得講，錢最多，請嘅女係最靚。 咪係咯。 唔係點會 最大滔天咯？都係 咪？係啦，係咪最大滔天？ 有咩叫索尼？即係索噶啦，唔係咩？ 係你即係我唔評論其他，但係索尼即係上年又好，今年又好，請集台灣嘅 model 嚟 嚇， 冇得彈。 係啊，係啊。 咁啊，喂， 即係我見到唔差。 講翻 store 嗰邊啦，今年係冇咗呢個女仆書坊嘅。 其實個意義喺邊度咧？女仆書坊我 翻舊貨，翻賣唔曬嘅精品。但即係年年見咗咁多下，今年唔見呢個女仆書坊，反而有少少失落咯。我覺得 講起女仆書坊，好似調翻轉，好似我邊度見過，好似玩具展見過類似嘅嘢，不過好似唔係。 係，但今日肯定冇女仆書坊先咯。 以前佢真係有個攤擺啲嗱啲野冷貨嚟噶嘛。 唔係啊，其實個問題係，我覺得咧，其實咧，你依幾年轉移咧，你發覺咧，其實你做漫畫嗰邊咧係越嚟越弱勢嘅。其實依幾年。你前幾年可能都可能仲有個存在喺度嘅，你發覺依幾年咧， 係喎， 好似唔即係你先唔講國川先，你本地嗰幾間好似都好不聲氣。 有冇東立啊？ 東立都好少少咯，都話就起碼有啲人 世界， 即係我唔介唔係啊，即係真係出漫畫嗰啲，即係做翻嚟書或者自己有。 東立我唔記得有冇，但係玉記有嘅。 東立火鳳燎原喎， 係啊。 雖然 真係一代會集好似冇喎， 哈哈！ 一代因為一代書展都有嘅， 一代會反而書展先擺咗咯，其實係。 係 一代唔係去咗九展嗰個咩？ 哈哈，都係啦，好多 嗰個冇去啊， 嗰個真係喺睇相都唔想去咯，其實 係。一代佢 老實， 因為佢一代書 唔係真係舊，其實反而我覺得即係你一個重點，反而個漫畫已經唔係嗰個電玩同漫展。個重心，依幾年嘅重心嚟嘅，變咗係，依家反而係真係 game 同埋可能動畫連帶例如聲優啊、歌唱嗰啲做主軸喎，其實變咗。 不過其實香港佢兩座展咧，相對嚟講動漫展仍然比較接冇點講咧，比較平民啲，因為始終我覺得 C3 係變成 mania 咯，即係比較點樣？ 喺宅啊，或者啲有外行人先會集中走去咯。不如你話仲問，反而你話仲問之，仲保留咗一個散貨。 係，但係即係今年你雖然咁講，但係今年動漫節請翻嚟啲 guest， 即係佢嗰啲嘉賓，其實 有啲嘅，其實動漫節 真係見得人嘅喎，反而即係唔係話啲唔知咩鬼路，即係好似日本，但係你又唔識嗰啲。 有啲唔同嘅。因為動漫展其實相對嚟講比較平民，而且啲 guest 其實相對嚟講佢唔會話好豪華。 唔係豪華，即係我意思話你玩開嗰班，你都唔知乜水啊！即係話直頭佢話請個話係日本嚟嘅就算數嗰啲咧。 動漫展好 成有㗎。但老實講，你要平衡翻嘅咧 ，C3 嗰啲你請親出嚟個個都話話聲，你動漫節請咧係可能間中一兩個好話好。 冇，但今年我覺得係話，今年覺得話嘅其實佢。 喂。即係 都話可以嘅喎， 我驚傷到有啲人玻璃心，但係你睇多 Animans， 你香港有幾多人識啫？ 咁仲有 奧華子我真係香港真係好少人識嘅喎，唔使問。 咁 即係實係實有多少唔係太多人識。 我實有，唔係，但係起碼我覺得起碼你聽到前聽到桑島，我覺得都咩啦，都幾。 桑島係意外嘅，桑島本身佢自己 桑島唔係好搞錯，桑島係Sony請嘅，唔係大會嘅。 啊，都係啫。 佢唔知點解佢啱啱佢突然間佢阿桑心情靚，佢肯嚟啫嘛。平時佢自連阿前都自己喺台上話咯，佢冇諗過桑島會嚟，因為桑島從來冇參加過任何機戰有關嘅 event。 啊，咁俾你執到啦， 可能順手嘅啫。 咁有咩感想啊？咁近距離見到桑島， 好滿足咯。就咁講完咯。 嚇冇啊！ 因為佢自己都係 talk show 啫嘛，做空嘅，講下即係講下介紹下只 game 啊啲乜嘢。 咦？但系奥华子好似唔关呢边小 CP 噶嘛？ 唔关事 啊？唔系喎，喺呢边啲 CP 同埋柯温都有。 哦，两边有，两边有噶。 我 记 得，我记得你见桑岛嗰日咧，屌晒咁喎，屌晒鬼咯。 哇！呢个精彩咯。 喂，讲下 讲下咩事啊？从我先重演。 唔系，其实先今嗰日书展都系咁嘅衰样噶啦。首先，你以前啲，你以前啲喺英国转，你以前玩兜路咧，通常你去到会九展，会展兜路噶嘛。九展兜路先扑街啊！ 过海咁大镬啊！ 第二会展嗰，你入咗会展天桥， 我唔使咁，我唔使。 改天桥兜路嘛？而家咪天桥之前嗰座咩？政府大楼咧，开始落去兜一个好似 咩？咪入警署大楼，跟住过中环，中环广场啊嘛。 嘅通道，跟住上天桥，兜翻上去，跟住又。过跟住去会展， 拉长条路咯， 跟住又兜转嚟转 去。阿杰特，你梗系去得唔系？你梗系唔使排队去得少啦。你谂下以前系以前系咪拆嗰栋要英军啊？ 边度拆啊？ 华 润，华润，英军同埋海军冇拆到。 以前华润喺度仲未拆嗰阵时，系真系排到周围兜噶。而家嗰度拆咗之后咧，冇咁多地方排咧，只用中环广场前面嗰笪空地排嘅。 我嗰度拉长去啫，其实唔系我，因为我见嗱，我嗰日个情况就系、是，我落中环广场兜下面再上翻嚟，跟住咧就去会展啦，经过上面啦，跟住再过对面去呢个英军，再去海港。 啊、 去到海港盡頭泳池嗰度先翻，兜個 L 先翻嚟。係 啊， 即係最遠應該去嗰度噶啦，就唔會再過噶啦，再過就應該好都好大鑊噶啦。其實就， 嗯， 係啊， 搞錯啊，起碼去新鴻基啦， 就係、是、去唔到啊嘛，就係、 是、輸咗啦。 我第一次條路以外，佢好嘢喎，因為嗰條路咧，佢一路都冇即係冇話要等嘅，一路行其實係順嘅。 唔係佢係拉長條隊，等佢即係買有咩事起身嗰陣時候，有位可以俾 最勁兜圈兜到新華潤嗰度啫，即係 我知計 差咗個位嘛，我知。 以我行嘅速度，行成廿分鐘，即係起碼嗰條三公里，黐線。 嗯， 咁你 都 接 後差唔多咯。如果咁樣兜法嘅話，其實 因為我知道我平均200分鐘行一公里啊嘛，行時我話八分鐘應該八分幾鐘、啊。 你計埋入場嗰段路都差唔多。 兩公里點幾公里嗰度，我行得快喎，我已經叫行得快一隻咯喎，黐線嘅真係。 可能兜远少少可以经得嘅 sport 捉多嘅重啊 嘛。不过其实咧咁讲啊，即系公平啲讲啊，你就算去到即系我用combi cat 比较，其实都不尊不重嗰啲行个距离。其实 combi cat 就点讲咧？ 即系佢都系喺嗰个咩展览场嗰个。 combi cat 我唔使俾钱入场嘅，大佬。喂，大佬，我依家 咁呢个就另外话啦，呢个就 combi cat 我唔使俾钱入场咋。 系 唔同咧， 喂咁啊，讲讲下 事啊， 喂，今年 cat 嘅人数差好远添，我今年 cat 打开咩平均有17万人啊，大佬， 咁你个场你搵十得一场， 有 你加埋 CP 都系得两个啫嘛， 三日都唔知有冇，你排咗咁鬼耐，入到去好啦，入到去咧，佢有条龙直穿嚟，之后跳嚟跳去，跟住一行我行错咗，又重新兜个先买咗张飞。哇！頂你個肺！ 我唔係咁，你冇睇清楚係有票同冇票啫，呢、這個就佢寫明㗎。 最其實穩陣啲買張票先嘅。 唔係，因為嗱，佢啲即係海港中心嗰啲七仔好醒㗎。佢除咗有呢個飲品供應之外，仲有門票供應嘅。 門票買 嘅 係啊。 係啊，即係就算排住隊咧，佢你可以隔住個欄咧，幫佢同佢買，佢會即時入找錢俾你。咁買定先就冇底嘅。 唉，總之就排到行到個腳都軟埋。 係啊。 傑特可能講普通話咧，排遊客嗰條隊要快啲。 我屌佢老母 啊！唔係，總之你用盡所有方法啦，嚟扮。 要講普通話，不如 扮呢個商業人士。啊！ 黐線，要講普通話，唔去。 OK。 唔係，咁你講日文咧？ 係咯， 係啊， 係咯。咁你 扮日本人啦，扮某個普通省。 呢個咪日本請嚟咯？ 明白。 結果排咗去十二點鐘入到去，跟住喺邊打個轉之後就即刻爆位啦。 即系呢个咩啊？香格里拉嚟嘅杰特啊， 山卡拉嚟杰特， 耶！ 要扮个靓位，一睇完就 O、OK, K 收得走得，全为冇买嘢，净系攞张Doctor Strange 嘅海报啫，够啦，满足啦，即系海报几靓。 你系咪 P S Plus 会员嚟啊？ 唔系啊， 系咁就咁争啲啊，唔系因为今年 Sony 其实对 P S Plus 嘅会员其实唔错噶。第一你作片晚抽獎，你可以入去基建 stage event 裏面近少少睇啦。睇完仲有禮品，仲有件 T 恤送俾你。 哦，咦？阿某人冇人貼貼出嚟嗰？ 我三個 friend 作完片晚都入到嘅。 係咯，幾好喎。 咁未完，第二日 去到禮拜日啦，有個 Mayan Mini Live 係啊，邊啦係啊。 哇個 即點講咧？ 講啦，最近嘅距離同 Mayan 係兩米，少過兩米。 咁好啊，即佢安排得好啊，其實呢啲嘢 都係 即佢可以俾著慶大又。 PS Plus 限定200個，其裡面仲可以35個抽獎，抽簽名耳機。你諗下 PS Plus 幾好？ 咁例行噶啦。 有 PS Plus 係會收費會員嚟噶嘛？ 你演唱會 貨金會員同埋免費會員都差唔同。 係啦，咁係啦，即你 但係相對一年份 PS Plus 咁你一部演唱會你淨係門票都500，跟住你仲要即可能要買啲精品。成都成過千啦， 好 人噶啦，我覺得 嚇，依唔同嘅。 不過點樣講咧，即係 Mayan 真係由頭到尾真係冇乜興趣 ，sorry。 唔係冇興趣嘅，只不過係同 啱啱唱咗三首歌，第一個 Marcos Lion 啦，跟住就上次咩咩 Believe 最近嗰首 OP 啊 ，Believe。 跟住就新街霸 OP， Destiny 啦，跟住唱翻英文版啦，跟住同埋就 Stage 公布埋有呢個中文即普通話版或者國語版嘅 Destiny。 喂，佢有冇唱先？ 梗係冇唱啦，喂，佢 Studio 錄音錄咗嘅。 OK， 即係都 OK 啦，都 後製嘅歸零 知啦嚇，我唔知啦 嚇，咁冇計啊！你即係你叫一個外人去專登去唱其他歌， 不過點都好一直即係如果你啱啱 Man Life 其實抵睇嘅。 即係有幾多個小話嗱，我想問下呢度。 對唔住， 真嘅喎，小話真係唱過廣東話版喎。 對唔住，兩日我都冇去，係 OK。 係啊，聽住喎。 係依咁又你唔兩期待有個可以做得到啊嘛。 嚇！咁所以係咯，又要講下演唱會啊。 我唔係再講嘅，春泥路娜幾好聽嘅。 哈哈哈。 唱咗幾首歌 ，S.O. 嗰啲 啦 ，S.O. 打頭陣啦，跟住唱兩三首唔記得咗啦嚇。 我即係除咗 S.O. 之外，我真係我對佢冇印象。 High School 3D 咯，最近。 哦 ，OK，High School 3D， 一個嗱個舞台氣氛幾好嘅，同埋哇最得意就係 一係喎，話舞台氣氛其實有冇人打 call 或者揮發呢個女仔劍？ 對 唔好意思，即係我 又 係， 即係又係得罪講句，會場裡面幾多支 KB 代表幾多支 KB per 人？就代表那場的 live 有幾熱烈，如果每兩三個人一支 KB 呢其實是不錯的，但是 so far 就不是太多 KB， 其實反而我覺得不是壞事，即係你變咗即係你太狂熱咧，即係有人會屌的，真的不是講笑噶，即係嗰個已經啤住我噶啦，隔離有條友已經 釣魚的行埋一邊先，而家不是講釣魚，咁但係即係而家唔係喺度傾，即係咪好咩問題？ 問機會開嚟講。 係 釣魚小兒科咯，唔係有人打 S I F 咩？ 啊， 咁細啲，真係呢個 啦，乜都好啦。 但係冇扯咁遠先。 唔係 最緊要 就係 春泥路娜做完訪問之後，專登走去行前同班 friend 打招呼，都打咗一陣添。 咦，幾好喎！佢台係平㗎，冇突出過。 唔係stage 落去隔離即地下。 哦，我直接行落下 啦。隔離有位做完訪問，做完訪問行出嚟嗰陣時咧，就即係同啲 fans 講 都 OK 喎。 係啊，因為佢第二日有 live 嘛，我覺得哇 ，nice job。 係啊，好 nice 啊呢個。最緊要佢安排到，即係又唔會即係造成危險，又冇問題㗎啦。 跟住。第二日啦，8月1日，高本貴兒係有唱呢個 Digimon 嘅和田光司嗰首啦，兩首都有唱嘅，又係正。不過咧嗰日就衰啦，因為打風，在場真係好少人。 哦，咁冇計㗎啦呢啲。 打風你冇辦法㗎喎，因為過一打風你麻煩啦，因為走唔到嘛。喂，打風8:30啊嘛，冇照咁誇張，因為冇夜晚嗰段。 唔 係， 但係嗰時朝頭早已經報曬，即係已經講定話，一定會刮風。咁啲人點都會有啲。 冇辦法，即係我淨係見到十零個日本嚟要徵團啫。 係啊， 你其餘嗰啲真係。 唔係，佢係朝頭早定晏晝？唔係，佢晏晝定係夜晚？ 夜晚全部。 哦，咁就冇辦法。 全部冇計啦，夜晚就。 夜晚就冇辦法啦。 夜晚近。 因為佢話8:00幾刮。刮風球，因為六點零鐘你就知噶啦，你再趕翻屋企。 不過好彩，谷本係7:00就完咗，因為8:00先刮，8:00到先刮風噶嘛。 唔係，咁佢好彩好過森田幾耐喎。 係啦， 咁 就 係森田就係嚟唔到添，淨係一年啊，即係唔係 森田嗰次地震嘛？ 係咯， 係啊。咁但係去到之後多 sentiments 咧，就唱完兩首歌之後 stop 啊，俾大會公佈打風啦，要即刻撤退啦，跟住再播完。 段人哋 announcement 之後，多 sentiment 再唱多兩首嘅都叫夠，咁但係冇乜時間做，冇台上台下 react 打招呼嗰啲咯。 咁冇計咯，雷蘇查呢樣嘢就，起碼佢叫盡咗佢要做嘅嘢先啦。 嗯、都 OK 嘅。馬鞍收貨啊，其實如果即係 咁跟住咧，數彩第二日1240嗰陣時打風完咗咯。 係、啊，咁 如果多咗四個字咧，嚇、啊，如果一點鐘之前咧，唔落波嘅話咧，嗰日就 cancel 就冇呢回事啦。咁、 啊、 好彩啊，應該傾過偈，一 應該有咩嘅，即係後面加打加搞到嘅。 係啊，咁啊。OK 啦，咁呢幾日就開開心心過咗 啊！即係主要啲特主 event 就係依幾個，即係比較有印象就係 Van 啊 Lula。但係你頭先係咪都提過歐華之係咪呢邊都有？ 歐華之7月29號咯，哦、第一日咯。 但係你有冇印象呢、這個？ 我有去聽一陣嘅，因為我 sorry 啊，我唔係好識歐華之， 我都唔好識呢位。咁 但 係 犀利嘅，彈住 keyboard 唱歌。都有水準嘅 ，O K， 係啦， 即係只玩埋嘅， 係啦， 咁可能有啲 主要都係慢歌多， 係啦， 咁冇嘅，咁個風格唔同，咁啱咪聽，唔啱咪。 我話只有印象，譬如我唔好熟佢，但係我印象中係慢歌咯。 因為聽好似好有人氣咁，我知。 唔係，我係至少我都有聽過咯， 即係咁樣咯，即係 CP 嗰。CP 嗰邊好似即係佢嗰邊有個 event 同埋有個 circle， 即係嗰邊有個攤檔又收集佢嗰啲即係嗰啲。點樣講啊？啲 fans 嗰啲簽名啊， 有咪其實好多 live 都有嘅。 係啊係啊，咁呢一趁同呢家就轉去 CP 講咯。咁其實 CP 你有冇行？即係你行咗幾多其實 ？CP 我行曬嘅。 哦，即係都有去過。 行曬嘅，即係其實成個動漫節行曬。不過今年多嘢做，未必行得好仔細嘅。 咁應該係啦。 其實今如果整總結嗰邊同舊年相比，今次有分別係。 喂，同埋即係講真係過咗咁耐，喂，你成班老鬼點解冇人提呢個美術館㗎？ 有人去咗，但系澳门 见到啊！我见到美术馆，但系问题嗰时签名已经。 咩先？香港嗰只本嗰个先， 日本嗰、那个放心，唔系阿摩斯陀，你放心。 系咁，但系即系我系咪去？即系你班老鬼系咪真系好期待咧？ 点样讲？我唔期待咯。其实又系嗰句踩唔正，踩唔正我好煩，即 係我唔係美術本身嘅 fans。 點翻轉講啊？就算我大學原嚟，我都未必有興趣嘅。其實我老實講， 喂，咁但係你睇完美術本大喎，傑達。 唔係咁，我睇到就唔代表我係 fans 噶嘛。 係咯，咁我唔好就唔好噶啦。 唔好啊嘛，咁我真係唔係即係唔 係。我又冇睇甲鐵城，冇咁啦。 喂，傑達點會睇住美術本大啊？美術本嗰陣傑達大咗啦。 就係咯， 係咩？ 就咯 ，Marcos 喎。 老咗啦，你其實已經係老鬼啦嗰陣時。嚇、啊、，Marcos 八十年代啊， 30周年差唔多。 係咯，你嗰個係幾多歲？嗯，我冇講啊，我冇講嘅嘢啊。 OK， 冇美術本，我美術本我真係我咩咁講就係、是我唔係美術本 fans 咯。係 啊，真係啱就唔啱咯。 八十年代講真好多動畫好多大師，但我唔係美術本，我講係咯。 係啊，唔係反而我覺得係好似啲。啲嘢多咗嘢買，咁啊，即係點樣講？即係你行唐人街有個好有個好，即係每次行都有一個好唔係唔中意嘅地方咧，就係、是、咧，你嗰年欠乜嘢咧？嗰個唐人街就全部都買嗰啲嘢。 嚇！不嬲都係噶啦。 咁今年係咪好多粉紅同粉藍色嘅頭髮出 現？反而唔係咯。嗱，呢樣又我希望我係㗎呢樣嘢，即係其實好均勻㗎，即係乜呢幾年 hit 過嘅嘢係乜都有啲噶，首先啦，愛生活同埋呢個灰姑娘啦， 番鹼情緒先， 番鹼水都有， 水都有啊， 番鹼水都有，即係係啊，納涼就好企好穩嘅，反而冇喺咩東方，好似唔太覺有安全， 嚇，咪東方咁啊，東方 即係相對呢扎嚟講， 但係你一直數到 Love Life、Fukuro 咧，跟住東方 Kanko 咧，呢扎係每樣都有啲嘅，但係你要講出今次邊個獨霸咧，你一冇人 冇啊，就算你話近排好 hit 嘅 Vicero 都獨霸唔到啊，即係你見到係有嗰啲 Vicero 抽開少少啦，我諗我即係我。今年係諗住影好多呢、這個拉姆同雷姆嘅，或者 係啊，我都 太遲啦，因為佢 但係 我都預計係 得幾個嘅啫。 係啊， 我諗住 去日本啦， 遲咗啦，因為佢係依幾集啫嘛，一個月時間未準備一次啫。 係啊，反而場內最多，我覺得都係東京乜乜種啊， 係咯， 哦大總 選中喎， 係啦， 係咯。 東京選中， 東京選中啊，係咯， 係嗰個比較多啦，咁就係咁啦。 係啊，即係感覺上，我樂於見到咁嘅情況，我覺得你全部都係同一清一色嘅嘢，即係我好中意。 唔係，其實 Kabuki 都係嘅，咁佢分到雲嘅，佢都唔希望教同一色，同一模一樣樣嘅。係 啊，即係我始終我唔 buy 我就即係可以唔使行噶啦嘛。 唔係點解 Kabuki 分三日內將啲大手分開三位唔同人？佢就係三日唔同嘅，佢平均咯。 即係點樣講咧？又未去到 Kabuki 嗰啲咁專門咯，即係乜啲古靈精怪嘢，即係 Kabuki 就應該 教學，即係啲乜教學嗰啲咧，可能即係同交通啊、同軍事啊，都有好多古靈精怪嘢有關嘅。 唔同噶，因為一般嚟講，Kabuki 以外嘅同人同人 event 咧。佢主要都係呢啲受歡迎嘅大手，啲冷門嘅話，佢冇咁嘅預算去參加小型嘅。 啊，當然啦，當然啦。 大佬，你假設你講咗參加一次同人 event， 其實係好嘥錢嘅。你估個都可以揾翻咩？揾唔翻 嘅。咁自在露面嘅啫，呢個就。 啊！啲細佬嘅集中火力喺琴日。 但係好似租三日攤千零蚊，又咪太貴嘅？ 算係咁咯，差唔多。呢個就係會展喎。 問題就係一樣就係，咁你相對嚟講。你未買咗咁多咧？你估即係買好多咩？ 買同埋見到係大會其實見到有做嘢嘅喎。你有冇見到嗰幾張紙咧？ 嗰張禁止範疇。 係啊，即係係咯，唔係禁止形唔記得係乜嘢。總之有幾級嘅。 講下嗰單。 有黃牌有紅牌。O、okay, K， 見到啊。 講下嗰單嘢先。我唔記得三 B 幾多號啦。咁三 B 嗰度咧，有人賣呢、這個。日本二手同人志嘅， 即 係咁就 賣紙嘢啦，即係轉賣同人志啦，簡單講。 係啦，咁轉賣大會係禁止非作者授權嘅同人志。係 啊，因為見到好明顯就即係你又即係未做到咁犀利，可以即係攞到咁多。 未完，嗰間鋪頭仲有賣咩咧？嚇！大家又喺中野見過啲拆裝， 啲中古嗰啲。 二手作畫 係啊 嘅嗰啲嗰本嘢啦，係啦。 西羅羅啦。 嗰間檔 咧，唔 係劇本 啊！哦，分鏡， 會鏡啊，即係嗰個位要即刻點啊，係啦。 分鏡會鏡。 影印、釘裝買呢啲。 啊哈哈！ 你仲唔即刻封印咗佢啊？ 咁即係基本上其實可以當係盜版佢 嘅。係啊， 佢咁樣做法嘅。 咩當係唔好咁啦， 直情係 嘅 咯。 你呢個場賣拆裝賣呢啲賣拆裝賣二手。 唔係即係你話你又賣翻人哋用過劇本都還好啊，但係你仲要 copy 嘅話，即係你係翻人啲嘢喎， 係啊， 咁我講啦，呢樣嘢即係你唔可以攞同人志嚟做擋箭牌咯， 但 係再咁講， 規矩上寫到明，咁你仲要做嘅， 係啊，佢又唔係話唔寫，突然突襲你係咪先？ 係啊， 即係呢樣我覺得維護做得好啊，即係佢寫得出嚟，但係佢又執行到，咁成件事咪即係覺得你即係你係有心機可以維持翻嗰個氣氛喺度咯，即係唔會話即係最尾全部都係賣呢啲嘢，即係冇人賣原創自己搞嘅嘢，咁同個人志啊。 跟住仲有花生咯，美術本簽名籌廿個，開場嗰陣時已經有十五條啦排隊啦。 咁呢實有噶啦，年都有咁嘅情況噶啦。 開場唔係四十條排隊出嚟講噶咯。 唔係，因為計有人 實有啲場內場外場外場 有人點過嘅，唔係 VIP 唔係 media， 應該你攤嗰啲人排。 係咯，咪場外咪場外場 內。話曬佢應該都算係今次嘉賓。最大嗰件啊嘛， 肯定， 即係咁都冇人排就死得噶啦， 唔係即係早過， 唔係俾人搶，係 俾人 兩兩 好合理啊，明唔明啫？ 唔係 啲老鼠會做嘅啊嘛，明唔明先？ 係咯， 係咁啊，睇下下年 有冇。我覺得實有嘅喎，即係你近咗 就咁，你咪睇下下年有冇分發金咯。 咁冇嘅，咁都係嗰句。分開做咯，一係就即係明言禁止你班友自己即係 唔係一 係 嘅開檔嗰陣時 係啊， 有人夾住你班藍牌嘅全部坐曬喺度，企喺度啊 PK 咁樣 啊嗰類咯，唔係即係另外安排，你有興趣嘅咪報名，即係可另外喺開場前 有醜 係啊，即係咁樣咯，即係我外面唔知咁樣即係秘密進行咯，咁咪大即係係咯兩家歡喜咯。 就係咁啦， 好啦，咁大致差唔多啦， 好 hea 成件事， 又唔係好 hea 嘅，唔係今年又叫雖然玩唔曬， 我覺得好 hea 咯， 點都 hea 唔過九展嗰個嘅， 九展嗰個係冇去嘅， 咩嚟㗎？ 係離身先，冇去嘅我係 咩嚟㗎？真 係九展冇有咩九展啊？係 咯， 九展 唔係我淨係知道有個玩具展咯，有個 係啊，得啦，唔係總之今次無風唔算太大風浪，又過得幾開心。 都冇乜，係啊， 打埋風都唔算太大風浪啊！你唔好咁啦。 我唔係即係話講裏面啲風 橫風橫雨，大佬用雨大風浪，你想點啊？ 好啦，就 好，咁今個禮拜到此為止，下個禮拜再見，拜拜。